部等三部门正发布盈利性的民办学校监督管理的实施细则，强调了学校收费的项目与标准应向社会公示30天后执行，不得向学生摊派费用或者强行集资。工信部的消息，2016年共组织1.2亿电话用户进行了实名补登记，实现了全部电话用户的实名登记，我国正式跨入电话用户全实名时代。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异地就医现象将越来越普遍。为深入解决北京大医院看病难问题，方便居住在三河、燕郊的几十万北京居民就近就医，自2017年1月5日起，在三河、燕郊居住的北京居民可以在燕达医院使用医保卡直接结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陪你走过很多路，最爱回家这一条。团圆时刻，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波士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感谢一路有你。电话0316-3725-888。 等你到终点。 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雪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微醺了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我可试着放下往事，看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qué te pasa?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逛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亮的月光照着我们掌心，何时小铃铛改变哆啦 A 梦，春风小人呀唱着浪人情歌，红红青春敲呀敲变成 man's talk， 美丽花蝴蝶飞出青苹果的脸，飞向未来红尽头，还有爱相随。努力最近后，尽管出来走的心都会了那几首，黑夜夜里唱着当时我们那首吟唱唱唱写友。努力最近后，我一路再来一首，谁会在乎谁出糗，唱破我们歌喉，唱来一起拍手，天荒地老也有空。说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谁约定不会忘了你忘了我，无心的情书台下执迷不悔，全用恋爱症候群坏心恋情，说好天空不要为我们掉 醒了会了那几首 KTV 里唱着，但是我们那首常常比较写有你最近后我一路再来一首，谁会在乎谁出糗，唱过我们歌后唱完一起来说天荒地荒也别走。最近后我今晚出来走走，新的会了那几首 KTV 里唱着，当时我们那首常常比张学友。不如最近后我一路再来一首，谁会在乎谁出糗，唱过我们歌后唱了一起拍手，天王天后也别走。长了时光倒流，那年我们十九，梦在心里加满油。

会消失天际。你的讯号突然出现，我连忙伸出我的天线，寻寻觅觅疯狂感应，压抑不住我的思念，我朝月光似狂奔前进。I just can't stop， 跟着你的讯号，脑袋就是停不了，你的笑像刀像个电报。 Can't stop， 多远我不知道，但我就是停不了，下一秒就要冲进你的怀抱。手机开，手机检查简讯，没事做我也能够分心，泡咖啡加微信，看电视自言自语。你的讯号突然出现，我连忙伸出我的天线，寻寻觅觅疯狂感应，压抑不住我的思念，我超越光速狂奔前进。 I just can't stop，脚步就是停不了，心在跳，脸颊红得发烧。Can't stop， 身体发出警报，但我就是停不了，这一秒没什么更重要。I just can't stop， 跟着你的讯号，脑袋就是停不了，你的笑像刀闪回电脑。Can't stop， 多远我不知道，但我就是停不了，下一秒就要冲进你的怀抱。我爱上了云。

每天，当城市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只要你勇敢跟我来。爱不用刻意安排，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享受现在，别开怀就怕受伤害。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是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只有你勇敢。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行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20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内瓦万国公出席共商共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绿色低碳的世界。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内瓦会见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汤姆森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中国坚定走多边主义道路，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发挥更大作用。当日，习近平还访问了世界卫生组织，并会见了冯树珍总干事。国际方面，据韩媒体报道，韩国总统亲信门独立检查组18日以涉嫌滥用职权、妨碍行使权利等为由，绿色文艺结合名单案的前青瓦台秘书室市长金其春和文化体育观光部部长赵宇璇提请批捕。美国媒体近日报道，俄罗斯可能掌握特朗普私人生活和财务状况的黑客。俄总统普京近日表示，这是一派胡言，并批评奥巴马政府企图通过假新闻削弱特朗普当选的合法性。这里是新闻正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异地就医现象将越来越普遍。为深入解决北京大医院看病难问题，方便居住在三河、燕郊的几十万北京居民就近就医，自2017年1月5日起，在三河、燕郊居住的北京居民可以在燕达医院使用医保卡直接结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

信仰。故事的开始像孤独的雾，无法停止却欲盖弥彰。风在嘶吼，侵蚀我的灵魂，请带我走，划破自己的沉默。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时而惊如险，时而狂龙风，不朽的是谁的年华。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当天空开始哭，沉睡的孤独鲜血已划破，蒸发在彼岸。鲜红色的雪，燃起的锋芒，划过黑夜，如繁星闪亮。故事的开始像孤独的雾，无法停止却欲盖弥彰。风在嘶吼，侵蚀我的灵魂，请带我走，划破自己的沉默。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时而惊如险，时而狂如风，呼啸的是谁的年华。 相信我，还有什么值得难过，值得想不通？要拼了命，痛快证明他们都看错，你才看得到未来的我。 陪你奋斗，有我强悍的温柔。 中有我呵护等候，天地遥望，流星坠落不回头。 完整的在狂风里拥抱，相爱的最勇敢的微笑，幸福的坎坷，这是温暖，含泪放闪耀。

的对接让我很难不伤悲，其实你没有必要徘徊，何必现在才为分手后悔。经过时间学会计算，脸上有泪不会希望你看见，爱一个人容易醉，醉到不怕情太野，无论接受或拒绝都可以无所谓，想一个人容易累，累到伤心才发现，坚持着永远到底对不对，还给我一个不怕黑的夜，也能够是一种喜悦，不要再想试探我的世界，会不会被改变。 自己。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只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3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20日星期五。首先来关注国内资讯。去年八月，中国运钞在地总公司在与英法等国际知名企业的竞争中胜出，获得了一支2亿张尼泊尔1000卢比钞票的订单。目前，由其承运的首批钞票在江西南昌成功发运。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12月，15个1线和6.2线城市中，金沪深等12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广州环比上涨0.7%，但已连续3个月涨幅回落。